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个时辰后，两人几乎不分先后地睁开双眼，各自取出自己的魂导器中携带的食物和饮水，简单地吃了一些，这才重新起身，继续向前。再次前进，唐三的速度明显增加了一些，对胡列娜的提防之心减少，令他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前方的观察上。有了胡列娜这样一个队友，背后的安全完全可以放心。空气变得越来越灼热了，渐渐的，连胡列娜都能够隐约看到两旁深渊下那流淌的暗红色。开始变得灼热的空气令人呼吸起来很不舒服，仿佛肺在燃烧似的。 这条地狱路似乎是盘旋上升的，不是直线的，否则我们早该出了杀戮之都的范围才对，只不过它的弧形并不大，所以不容易感觉出来。 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太热了，我感觉体力已经开始加速流失了。 唐三没有回答，淡蓝色的光芒再次从他身上蔓延出来，只不过这一次蓝光只是笼罩了自己与胡列娜两人的身体而已。顿时一阵清凉的感觉传遍全身，周围一阵凉爽，不但是温度降低了许多，就连那灼热浑浊的空气也变得纯净了，似乎是经过了那一层蓝光的过滤一般。 这个唐寅的天赋领域不知道是什么，虽然感觉上并不怎么强，但却用途多样，实用性极好。从先前扰乱蝙蝠群到现在改善环境，无疑会让这个唐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最大的战斗力。昊天宗果然是出人才的地方。 正走着，突然前方一阵沙沙的声音传来，令他们停下了脚步。唐三没有回头，只是反手向胡列娜打了个手势，锋利的双剑立刻出现在胡列娜手中。此时他还看不见敌人的存在，但他相信视觉惊人的唐三肯定已经看到了。没错，唐三是已经看到了敌人，那是一双火红色的眼睛，就在前方的窄路上，一条暗红色的身体正匍匐在那里。看不清他的身体有多么巨大，但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发现，那应该是一条蛇，整个身体缠绕在窄路上的一条蛇。他的那双眼睛并不是特别巨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唐三立刻就感觉到他那双眼睛中拥有的光彩比之前的暗金色三头蝙蝠王还要恐怖。 蛇吗？哼！ 唐三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一块雄黄已经落入手掌之中，伴随着沙沙声，那条暗红色的蛇开始缓缓向前游动。离得近了，唐三已经对他做出了更加准确的判断，这条蛇的头部和后背一共有9个凸起，每个凸起都像是一颗鲜红色的蘑菇，里面竟然仿佛有血液在流淌似的。这条蛇的腹部特别巨大，在窄路上隆起，而它的身长至少超过了10米。这怪蛇显然也看到了它们，匍匐在窄路上的舌头缓缓扬起，一双金红色的眼睛顿时变得如同灯笼一般明亮。唐三和胡列娜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在魂兽的记载中并没有这样的存在。越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两人就越是警惕。眼看着那怪蛇持续游动向前，无形的压力已经弥漫而至。虽然之前的血蝙蝠从空中攻击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可真正出现危机却是血蝙蝠试图切断他们前进道路的时候。此时这条怪蛇横亘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以他的能力想要摧毁窄路十分容易，因此两人如果想要攻击这条蛇，就必须要考虑到在攻击过程中不能对窄路产生过多的破坏。距离从百米处开始拉近，怪蛇口中发出了呱呱的声音，如同婴儿啼哭一般，在他背后那9个肉瘤也开始散发出金红色的光彩。距离唐三还有20米，怪蛇率先发动了攻击，一条火红色的光芒从他口中骤然喷出，带着强烈的腥气飞快地朝着两人蔓延而来。更令唐三和胡列娜惊怒的是，这条火焰竟然是贴地而来，如果是平地他们完全可以闪躲，可眼前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闪躲的。 火红色的光芒在窄路上剧烈地波动着，甚至发出燃烧岩石的噼啪声。更加恐怖的是，这火红色光芒上还带着一层淡淡的红雾。不用问也知道，这红雾内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毒素。深吸口气，昊天锤凭空出现，唐三眼睛微微眯起，右腿快速跨前半步，左腿弓起下蹲，手中昊天锤从掌心滑出，紧贴着地面掠了出去。昊天锤遇到那火红色光芒时，自身顿时产生出了一片红纹，就像是清道夫一般将火红色光芒顶了回去，所过之处火光顿时消失，并且以奇快无比的速度紧贴着窄路向那怪蛇撞去。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怪蛇并没有与昊天锤硬碰，眼看着昊天锤就要到他面前了，那怪蛇上身一摆，竟然从窄路上掉向了旁边的深渊。当昊天锤刚刚从他之前身体所在的地方掠过之后，他的头又重新缠绕到了窄路之上，而在后面的身体也重复着同样的过程，竟然就那么闪躲开了昊天锤的攻击。火光虽然消失了，但那充满了甜腥气息的雾气却已经弥漫而至。 哼，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一个大皮囊已经出现在他手中，手腕一抖，皮囊已经凭空飞出，直取那毒雾中心的位置。紧接着他将另一只手之前取出的雄黄抛了出去，雄黄在半空中被唐三留在其上的暗劲炸碎，化为无数粉末飞散开来，其中一部分率先轰在了皮囊之上，顿时大片的酒液喷洒而出，与破碎的雄黄粉末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雄黄酒水幕。当初用类似的方法，唐三曾经轻松灭掉过毒斗罗孙女独孤雁施展的剧毒魂技。眼前这条怪蛇虽然不是独孤雁所能相比的，但不论怎么说，它也是蛇，只要是蛇毒都必然会受到雄黄的压制，虽然不一定能够解毒，但像唐三现在这样去阻挡却完全是可以的。果然水幕所过之处，那红色的毒雾顿时烟消云散，甚至还有一些雄黄酒落在了那条怪蛇身上。但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那条怪蛇竟然没有什么反应，但他那巨大的身体也在一瞬间提速，猛地朝着唐三和胡列娜冲了过来。昊天锤重新出现在了唐三手中，他突然解开了腰间的绳子，原本单手握住的昊天锤变成了双手。 站在原地别动。 说完这句话，唐三的身体已经快速迎着那条怪蛇冲了上去，但他的前冲只走了三步，当第三步迈出时，握住昊天锤的双手摆起，整个人身体半转，一锤就已经轰了出去。令人奇怪的是，他这一锤并不是轰向快速接近的巨蛇，而是由下向上轰入空中。紧接着站在原地的胡列娜就看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浓郁的黑色光芒从唐三的昊天锤中挥洒而出，唐三的身体宛如突然加速的陀螺一般飞快旋转起来。胡列娜只能隐约看到唐三每次旋转手中的昊天锤都会轰出一击，而他身上爆发出的气势正在几何倍数的增强着，宛如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正在不断扩大。怪蛇的身体迅速接近，突然那怪蛇故技重施，上身再次晃出窄路，看样子似乎是要绕过唐三，似乎此时他也感受到了昊天锤上可怕的气息，想要先攻击胡列娜。短剑提在胸前，胡列娜双脚交错站立，脚尖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做好了迎接攻击的准备。但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那条怪蛇并没有如愿绕过唐三的身体。就在他那巨大的身体想要从唐三脚下掠过时，突然一股庞大的力量竟然拉扯着他的身体重新回到了窄路上方，十余米长的身体更是高高扬起，被那股气流激发的倒飞而出。要知道这条怪蛇的身体粗如水桶，如此巨大的身体有多重？不仅如此，它本身的实力也是极其恐怖的，单是气息的压迫就能够感受到它比之前的暗金三头蝙蝠王厉害得多。可就是这样，它居然也没能从唐三面前逃好，而且还被那古怪的黑光吹得倒飞而起。 唐寅哪里来的这样的力量？ 胡列娜惊疑不定地看着就在自己面前不远处的男人，她发现唐三之前身上出现的气流竟然完全收敛了，能够看到他身体周围的黑光越来越浓郁，但诡异的是却丝毫感受不到魂力的波动。蛇怪显然被激怒了， 他并没有再试图绕过唐三，巨大的身体一甩，竟然调转过来，一截长约三米的蛇尾直接朝着唐三身前抽至，目标不是唐三的身体，而是唐三身前一米处的窄路。他显然是打算用这种方法打破唐三保持的平衡，但是唐三手中的黑光覆盖范围比他想象中还要大，那截蛇尾还没来得及落下，就在此处被卷起，这一次更是将巨蛇整个身体都抛了起来。要不是他及时用蛇尾缠绕住了窄路，恐怕就要摔落而下了。那双金红色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惊惧的情绪，而巨蛇背后的九个金红色肉瘤也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它似乎在愤怒地鸣叫着，身体在窄路上弓起，九个肉瘤完全对准了唐三所在的方向。突然，那九个肉瘤同时破碎，九道金红色的液体骤然射出，那液体在空中并非直射，而是朝着唐三面前上方射出来。九股液体在空中融为一体，眼看着就要到达唐三面前的瞬间，突然停顿了一下，所有的液体同时收缩，化为了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金红色小球，朝着唐三砸了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不断旋转着的唐三动作突然停了下来，由极动变为了极静，动静之间顿时显得诡异非常。而在他停下的一瞬间，双手握住的昊天锤保持一个向斜前方的姿势，恐怖的一幕展现在胡列娜眼前，她仿佛看到了一条巨大的黑龙从昊天锤上腾起，紧接着黑龙瞬间轰击在那金红色的珠子上，原本正要下落的珠子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仿佛在挣扎，但是他的挣扎也只是维持了一瞬间，下一刻就已经冲天而起。昊天锤上喷薄而出的黑光并未就此停滞，向斜前方掠过的黑光角度略微向下，紧贴着窄路滑了过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